却不到你。

多余的画面全被跳过，你的眼中只有我。

不再的选择，让我太固执而盲目，忘了停下来欣赏自己的孤独。你那双眼珠，终于我可以麻木，从这里分隔出两个国度，挥霍多少时间，折磨多少痛苦，才累积出的领悟。 爱的那首歌，

早已经忘记，时光会搜集回忆，慢慢堆积凝聚，世界再新鲜，唯有你最熟悉，我熟悉的酒。